不用再撑着想，我可以休息。今晚，你不用先把自己一切想通，才准许自己放松。你可以先不用处理，不用急着整理，也不用急着让每一件事都有答案。先让自己从拉扯里退下来。今晚，不用再反复想，不用再让那些卡住的事一直占着你的心，先把那份不肯停下来的内在拉扯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放松，你可以休息，不需要先全部清理，身体也会慢慢松开。Thank you.